当当当，早上六点钟，用一首好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吧。嗨，我是信，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跟你说一声早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早上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文化方面的资讯。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近日正式公布。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将强调落实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文物的主体责任，严厉查处违法的破坏文物的案件。国家艺术基金近日召开2017年度专家大会，会议上披露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来，国家艺术基金共立项目资助2000多个。而对于艺术创作和展览演出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直接注入了约18.8亿元资金。据统计，受到资助的项目在5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文艺评选活动当中，占获奖剧目的60%到80%。中国电视剧2016产业年度调查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去年1月到9月份期间，全国备案电视剧达到892部，数量再创新高。同时，备案剧目的平均集数也呈上升趋势，达到了每部差不多40集。而电视剧越拍越长，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普遍现象。由20多家意大利国立图书馆和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文明之海，从古埃及到拜占庭”的地中海文明展，今天将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了500多套文物，年代跨度长达2000多年，其中不少都是首次走出意大利展出。东方歌舞团的舞剧《兰花花》即将于3月7号、8号在广州大剧院上演。这部剧讲述了一位陕北女性冲破封建压制的故事，在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陕北风味的同时，也增添了更加写意含蓄的舞蹈处理，让这部剧更具有文艺气息。作为2017年的开年大戏，天津人艺将推出原创大型历史反腐话剧《天下良田》。这部剧讲述了大清乾隆年间的一件惊天巨案。这部剧也是著名演员吴京安继《红旗谱》之后与天津人艺的再度合作。话剧即将于3月31号在天津光华剧院首演。作家萧复兴的最新散文作品《我们的老院》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他以平实朴实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童年的无忧时光与青少年时代的阵痛和迷茫，同时也记录下了发生在北京一座大院的世态人生。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一心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晴，零下4到12度；天津晴，零下1到10度；上海阴转多云，3到9度；重庆小雨转阴，6到10度；成都阴，3到11度；贵阳雨夹雪转小雨，0到3度；南宁阴，9到12度；广州小雨，9到11度；海口阵雨，15到18度；香港小雨，12到15度；澳门小雨，10到14度。再了解以上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26，天津17，上海44，重庆7，成都20，贵阳31，南宁11，广州17，海口16。 我要带上这一杯派克咖啡去遇见，一杯说走就走，一杯莫扎特，一杯不许吃棒棒糖，一杯拖延症，一杯树同学， 一杯空中之城，一杯充满阳光的自己。我在街角邂逅一杯美好，全家派克咖啡，全家就是你家。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 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早安音乐 ，Fresh Music。 选最卖座的音调 ，Forget it， 我有最温暖的心跳啊，可你选最冰冷的床角。你给我记住，这是你选的路，路上再厌恶恶心，也不准你吐，给我咽下去，都咽下去，继续循环做了 Hold up， 继续骗下去，无所谓，追求物质生活完美，享受新鲜感就别管争辩是谁，因为不管是谁，你都没有机会拥有我这样的男人，你不配。 我多想用手堵住你的嘴，擦掉身上的口水，你给我 get away， oh get away、我多想用眼神让你下跪，离开我视线范围，你给我 get away。 这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吧，来自赵永新 get out。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你可能今天依然在疲惫当中苏醒，然后带着一份倦意离开你温暖的被窝，爬起来给自己做早饭，喂饱你的胃。然后呢，如果你是女士的话，会画一个简单而且精致的妆容，喷上适合今天心情的一款香水。而男士呢，会选择适合今天衣着的一款领带，然后再把鞋子擦亮，然后你们都会出门上班去。当然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在早上给自己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照镜子。但是照完镜子之后，好像都忘记了一点，就是对自己微笑一下。所以千万不要忘了在照镜子的时候，最后那一下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像样之后，哎，对自己露一个微笑。因为你的再精致的打扮的确需要有灿烂的表情才会锦上添花。每天早上6:0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r. 六音乐之声早安乐，我是高敏。 Laura 梁心怡，自由灵魂。 解封你灵魂，解药这种精神。释放你灵魂，自我感觉是无限的成人。 说着爱我，一个温情一场火。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王铮亮。 您好，这是元祖送来的礼物。春意盎然，一起尝尝自然的美味清香。元祖食品和您一起踏青享美食， 有节有礼有元祖。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有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我要你在我身旁，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 任素汐，我要你。电影当中这几个主角分别代表的是人性当中的黑暗面，譬如说有的人代表的是虚伪的勇敢，有的人代表盲目的虚荣，有的人是作死的矫情等等。而任素汐扮演的这个女性角色呢，就是沦为人性黑暗面的牺牲品。其实看这部电影之前，驴得水之前就看过话剧，可以说有不一样的张力吧。话剧更强调的是演员的台词功底，而电影会有电影的镜头语言。总之有机会去看一场话剧吧。周杰伦明明就 糖果罐里好多颜色，微笑却不甜了，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我想就走到这，春来风 穿个衣裳让他装扮，一起喝一摇开车让他滋养，一起舞一趟给床让他春天，一起行为给痛让他朝圣，一起拼命给肉让他腐烂，一起早些给门让他感恩，一起说 OK 让心情跳动，一起手舞足蹈狂穿嬉戏扮装嬉戏笑纳青春，一起认真学习人群地带人群拥抱努力不负，今天你是写了下的再也变成飞了，明天你就会看笑成耳风说坏了，今天你给手让它滋养，煮一汤给床让它春天，一起行为给动让它朝圣，一起比你给肉让它腐烂，一起早些给门让它感恩，一起说 OK 让心情跳动，一起手舞足蹈狂穿嬉戏扮装嬉戏笑纳青春，一起认真学习人群对待人群拥抱努力 啥气呢？ 汽车大哥，你们整天开来开去，这么多废气，多污染空气，我们怎么呼吸呀？ 哦，对不起，不过你放心，主人现在主张绿色出行，现在出门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等红灯时也暂时把火熄了。 哦，那为什么呀？ 汽车怠速58秒以上的油耗大于重新点火的油耗，等红灯超过1分钟时最好熄火等待，这样既节能减排，对发动机还有好处呢，我也感觉舒服多了。 哇，如果每辆汽车都能像你一样，空气会变得多么好，我们又能畅快地呼吸了。 节能减排，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旋律在蔓延。 again. One more time. All right, Mr. Preston. I've been there before. You know what? I'll try it again. But any fool knows that there's no, no way to win. Yeah. Stay forever young. 阳，成都成都。这首歌可不是为了蹭热度哦，这首歌呢是在他今年一月份发表的时候最新单曲。那么这首单曲呢发表是有理由的，首先宋炳阳也是成都人，而且他马上会在成都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那么这首歌呢就是他专门为成都举办的演唱会而特意创作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辣糖，辣是那个辣条的辣，糖是姜糖的糖，究竟辣糖什么味道呢？听听看，曾轶可辣糖。 想起那天，原来是无雨无风，当年 想飞，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一刹那全世界都在改变，回忆起我们聊快乐的从前，像一场 This is Michael Guang Liang.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10. 宋炳洋成都成都 Number 9. 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 Number 8. Uriah 徐凯一百件重要的事情 Number 7 周星哲爱在身边 Number 6 动力火车泥汤 我卸下了翅膀 Number 5 831游行曲五月天阿信干辣干辣 Number four. 吴静，分手看看。 分手看看。 Number three. 李玟，十八。 Number two. 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Number one. 赵雷，成都。 清新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怎么演，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这里叫中国，五十六朵娇艳，热烈像团火，从天边望不到，眼前多辽阔，喜马拉雅爱在云端里穿梭。叫中国，五十六朵娇艳，热烈像团火，从天边望不到，眼前多辽阔，喜马拉雅爱在云端里穿梭。 早上六点五十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我是 DJ 高敏。假如我是刘大佑巡回演唱会呢，自从去年十月份在北京开唱完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人士啊。那么所以这一次演唱会呢，马上来到的是台北小巨蛋。那么在台北小巨蛋演唱的这个阵容呢，也会有所改变，可以说是大换血哈、啊，就没有了动力火车和田馥甄，还有 Alin 彭佳慧，然后呢换成了辛晓琪、戴佩妮、林俊杰还有陶喆。我相信有了这么多的唱作人加盟之后，他们对于音乐作品的演绎一定会有不同，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做音乐的嘛，所以品味肯定又会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黑色柳丁》。 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可是明明不知道，就算有橘色的加州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敢一直做梦， 这首歌现在听来觉得它真的是在温柔和酷之间任意转换的一首歌，来自陶喆《黑色柳丁》。当然今天早上又为你加油的我们的分享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这马上周末就到了，周末你一般除了看电影吃饭逛街之外，你还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搜索音乐之声高明，找到我之后留言即可。范晓萱，低调的真谛。 心

由王力宏、宋茜、高以翔、高胜远主演的奇幻动作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目前正在北京拍摄。电影根据同名游戏改编，不过与游戏和电视剧版略微不同的是，影片中加入了机甲元素，力图打造一部古代的机甲大片。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一心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预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晴，11到-2度；天津晴，10到-1度；上海多云，9到-3度；重庆阴，10到-7度；乌鲁木齐晴，-3到-12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4度；银川晴，5到-6度；西宁多云转阴，5到-11度；拉萨晴，12到-3度；昆明小雨，18到-5度。再了解部分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99，天津85，上海20，重庆12，乌鲁木齐72，兰州55，银川33，西宁54，拉萨17，昆明63。 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有颜有料有价值，新春要绽放，更有五折购置税、保险超值大礼等，要你轻松购不停。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877-108。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新的一天，让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为你一键开启，要你绽放。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放送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 Fresh Music。 My credit card will help me put out the flame.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家好，我是金志文。 东风标致408，新一代308联合献礼，心动选择不容错过，续享五折购置税优惠，更有零息零费等新春聚会等您来享，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底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底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是惊艳时光的灵感设计，是赢得赞赏的生活魅力，要你绽放。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继续放送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 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Please believe me, stay on my way. 我会面对所有流言蜚语。Please believe me. I'll open your mind. Can't stop the feeling. Can't stop the feeling. I'll say I'm fine. No one can stop me. No one can stop me. 陈的新歌《旅程》，那么这首新歌的 MV 最近也是新鲜上线啊。看完了之后发现这支 MV 简直就是一个迷你真人秀嘛，因为这支 MV 呢，就是里边歌舞的部分相对较少，它属于真实的部分更多。因为这支 MV 记录了魏晨制作这一张专辑的全过程和拍摄 MV 的过程，从酒店到录音棚，从练舞室的到这个排练的舞场等等。可以说他日常生活当中每个片段都被导演真实记录在这个镜头当中，歌曲听上去很炫，但其实内容非常的生活化，可以去看一看。再来听到这首歌，孙盛希葛仲珊的合作，疯起来。 就一起唱，一起唱，浪一起闯，一起闯，来开个窗，让一点阳光进来，晒在心上，充满你的希望。刚洗完澡的清爽，也不计想怎样，就习惯一直这样，过着最快乐的生活。找所有好友跟我来一起玩到天亮，准备好要坚强。Now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要

锁，还说我管得太多，别说话，请你吻我。哦，对不起，我好想做了一个梦。Cause baby with you everything is so wonderful. All I wanna say， 你就像星星闪烁。 如果不说话就是默契，那不说话这内涵可就丰富了。我觉得最好的默契并非是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是懂你的欲言又止。关世敏，嘘，别说。继续来听到的歌 Radiohead， 这应该是被一部分人歌迷心目当中最伟大的乐队没有之一。最开始我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不是在听歌，是在听音乐。后来才发现他们的卖点其实就在这里，就是他们的主唱病态的演唱方式和他自闭酗酒还有先天性的眼疾有关。而乐队的二号明星就是吉他手 Johnny， 过分害羞的性格和出众的演奏技术也是非常神。而他们的歌曲呈现的就是复杂又强烈，饱满而深刻的感觉。我们听到这首歌是97年的专辑，也是他们个人乐队当中数一数二的好专辑 Karma Police。 Karma Police， Arrest this man, he talks in mass, buzzes like a fridge, he's like a DJ radio。

伤口，你想伤害我，我不会还手，已经放 有别于以往抒情单曲的风格，来自佳佳的一首新歌《看透》。今天杂乐小提示要跟你分享，就是春天野菜正当时，但是也有它实用的讲究。现代人在饮食方面各有各的讲究，追求一种均衡和营养，所以会尝试吃一些野菜，而各种野菜也会陆续走上人们的餐桌，譬如说春笋，还有蒲公英、野韭菜，还有香椿等等。那些野菜呢，由于生长环境比较原生态，所以口感比较清香，而且营养丰富。但是野菜也是有食用讲究的。第一点就是，苦味的野菜属性多偏寒凉，具有解毒败火的作用。但是切记要吃太多，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较弱的人来说，一定要酌情酌量来食用。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观察野菜的新鲜度，如果有腐败的成分，就不要再吃了。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太吃的偏门了，有一些野菜可能这样的名字你听都没听说过，而且太稀奇古怪了，甚至还打着什么包治百病之类的这样的招牌啊，那就一定要慎重了。早上7:50，这里是由样里绽放的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的杂音，我是高敏。苏醒，白雪歌。 离很冷清香，至于梅花香风，几半生惆怅，不过心事几行，趣味众人散场，再隔一阙又何妨，燕谢飞，只为谁能觉伤，雪幕长情回松手，眼若冰霜断桥上，凭谁问地久天长，月随光尘，多少过往见此明亮，生红见此写风藏，傲旧时光，雪幕长情回松手，眼若冰霜笑如狼埋葬，不就沧桑，离恨冷成伤，至于梅花香芳，几半生惆怅，不过心事几行，趣味众人散场，再隔一阙又何妨，燕谢飞，只为谁能觉伤，白发最猖狂，至于明月相望，笑千古迷惘，不过心字几张，夜一生沧桑，离恨冷成伤，至于梅花香芳，几半生惆怅，不过心事几行，趣味众人散场，再隔一阙又何妨，燕谢飞，只为谁能觉伤，白发最猖狂，至于明月相望，笑千古迷惘，不过心字几张，夜一深人彷徨，再不一次又何妨，花乱舞，只为谁留余香。 中国风结合 R&B 来演唱白雪这样的题材，这个逻辑是对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赏雪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就是雪跟建筑之间的融合，呈现出的美感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具有古风古色风格的建筑和白雪，皑皑白雪联合起来来看的时候，就会呈现别样的美感。比如说北京在下大雪那一天，四合院还有故宫一定成了赏雪的最佳景点。当然在听节目的时候，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说就是周末你除了看电影吃饭之外还会做什么呢？看到微博上朋友们的留言，大部分都在说发呆睡觉之类的，

妈，纯亮的耳机我给您买了，戴上试试。 哎呦，真不错，戴着不碍事，锻炼身体不扰民，两全其美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社区文明，举手之劳，功德心思多一分，文明美德一百分。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碗热乎乎的粥或一杯暖暖的豆浆，早饭就是要暖胃又暖心。嗨，我是信，现在是早上8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90.0， 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早上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交通出行方面的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等36个部门日前联合签署关于对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输车辆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今后，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超载运输车辆的相关责任主体将受到多个部门联合惩戒，其中包括限制失信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行政许可、融资等行为。另外，失信当事人将被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和高铁等部分行为。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2017年北京市缓解交通拥堵行动计划，明确16个区域政府和22个部门今年将开展7个方面、46项具体工作。今年北京将把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00万辆之内，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发展，力争绿色出行比例增加到72%。另外，今年北京到秦皇岛高速公路即将建成，京津冀三地之间现存的2条对接线路将会再通一条，另外一条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也在加快建设，预计今年年内实现主路竣工。西安到成都高速铁路预计将于12月1号开通运营，这条线路全长约643公里，从西安北站出发，在西南方向途经汉中、宁强、广元等，最终接入成都。线路设计时速最高每小时250公里，单程近3个小时。来自深圳市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的消息，今年深圳市将协调加快赣深客运专线的深圳段的建设，推进机场东、西沥、平湖3个枢纽规划建设，同时还将支持推进机场第3跑道、T3卫星厅、T4航站楼规划建设等。另外，今年9月底之前，深圳将实现公交100%纯电动。广州市即将于今年年底之前开通4条地铁新线，包括4号南延段、9号线、13号线、首期和知识城线。线路开通之后，广州地铁运营里程将达到390公里。今年武汉将开通地铁8号线、1期、21号线，还将开工建设地铁12号线、6号线2期和8号线3期，并且力争开工建设地铁前川线16号线。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颗星，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早上8:04，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到零下2度；天津晴，10到1度；上海多云，9到3度；重庆阴，10到7度；呼和浩特晴，2到零下9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零下4度；银川晴，5到零下6度；西宁多云转阴，5到零下11度；拉萨晴，12到零下3度；昆明小雨，18到5度。再了解以上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99，天津85，上海20，重庆12，呼和浩特62，兰州55，银川33，西宁54，拉萨17，昆明63。一天从清晨开始，妈妈的亲切呼唤让宝宝快乐起床。 妈妈， 伊可星维生素 ADD 剂温馨提醒妈妈，每天一粒伊可星，助钙吸收，强壮身体。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星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星，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星。伊可星，妈妈的一颗心，达医药业。 伊可星维生素 ADD 剂，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比赛中，不同赛道弯道离心力差别接近19%，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搭载瓦特连杆，吸收后旋约80%侧向荷载，减少侧倾，用科技驯服弯道离心力，这就是科鲁兹运动科学。科鲁兹两厢版燃动上市，4月底前购车享新春双免大礼包，购3厢版可再获1万元礼遇。把科鲁兹交给我，把路交给我。 雪佛兰，梦创未来。 6、7、8、9，每个早上嘴巴肠胃都要一起运动，就在肯德基，让周宝卷饼给你加油鼓励。肯德基早餐邀您锁定早安音乐。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Fresh Music。 我还当姐姐半仙，满不满意得不得已放过你的面前，只剩一念之间，然后我就没有心想着你满脸笑容再飞。 It's OK， 我不会累，要大风吹吹走坏感觉，你开心最珍贵，爱就没白费。 It's OK， 你没发觉我的感觉，为了爱不累，你随时来找我 ，I'm OK。Yeah, yeah, 有求必应，有我 OK， 想吃宵夜又要不费，全都包在我的身上 ，OK man。幸福但愿有我 OK， 想要快乐就找我陪，唱歌买醉随时呼叫 ，OK。 OK man。短信仿佛是我失恋心碎，那天我们就可以对是否会意味着做，等你说一句我 OK， 连幸福都在等，也许你会惊艳，就算海角天边，只要你记得有我在身边。 It's OK， 我不会累，要把风吹吹走坏感觉，你开心最珍贵，爱就没白费。It's OK， 你没发觉我的感觉，为了爱不累，只要你随时来找我 I'm OK、yeah、有头皮硬有我 OK， 想吃宵夜又要不飞，全都包在我的身上 OK man， 幸福但愿有我 OK， 想要快乐就找我陪，呼叫 OK man。有求必应我 OK， 吃宵夜又要不肥，全都包在我的身上 OK man。幸福但愿我 OK， 要快乐就找我陪，唱歌买醉随时呼叫 OK man。有求必应。身上 OK man， 幸福但愿有我 OK， 想要快乐就找我陪，唱歌买醉随时呼叫 OK man。有爱 听的时候就觉得我们每个人身边有这样一个 OK man 该多好。黄靖伦 OK man 就在这一小时，由为你提供能量早餐的肯德基蛋主播朱的早安音乐，我是高敏。继续请到的是 A 妹 Ariana Grande， 她的歌声。其实 A 妹呢是个百老汇歌剧出身的，据说耳鼻喉科的医生都说她的嗓子是金刚不坏，也就是说她尽管唱很多的高音，但是因为她是混声唱法，而且气息控制很稳，所以不会伤害她的喉咙。实力啊实力，来听她这一首 Dangerous Woman。 Don't need permission, made my decision to test my limits, cause it's my business, God is my witness, stop what I finished. Don't need no holder, taking control of this kind of moment. I'm locked and loaded, completely focused, my mind is open. All that you got's gonna skin on my neck, don't you stop, boy. Something about introducing us to a new thing. I wanna save it for later. The taste of flavor, cause I'm a taker, cause I'm a giver. It's only nature, I live for danger. All that you got, skin to skin on my death, don't you stop, oh. Something about you

南到北上，我会陪你晒太阳。不带雨伞，不带手表，不慌也不忙，翻个跟头，喝瓶清水，生活有希望，忘掉烦恼，忘掉忧愁，天空真晴朗。如果感到快乐，我会陪你去爱好，阿猫阿狗还没抱抱，全部都带上，手牵手肩并肩，我们喊着棒棒糖，不怕失败，不怕黑暗，迎面老天狼。 Project Project Bar， The Chainsmokers Roses。 这首歌曲之前听到那一首歌是 The Gala 乐队的水手公园，非常有意思，适合做铃声啊。可能到现在对于一些人来说，停留在 The Chainsmokers 的音乐印象就是因为那一首 Closer。 建议你赶快听一听他其他的单曲，马上在已经发布了，就是他们跟 Coldplay 合作那首新单曲，叫做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那么这一支新单曲呢，也是在全音乐奖上今年特别在现场表演了这首歌啊、而且现在 The Chainsmokers 烟鬼啊，他们的出场费是水涨船高了，而且跟他们合作的明星也是越来越大牌。总之希望他们越来越火的同时呢，也不要忽略音乐的品质。果儿 VC 木偶剧。 想起那一天迷失的我，想遇见你，我们是否会到现在也各自间的恍惚感觉，在从前的夜褪色的回忆，曾经在一起似乎是梦，这重复的梦剧情改变只有在相遇，若是那一天迷失的我没遇见你，奇迹一定会忽然出现，让我们相遇在偶然的一天。我看着你的眼睛，不需要语言，爱静止了时间。 This is Jason 张杰 I want my music I want music radio。 广播体操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二二三四六七八九 K 肯德基早餐限时奇葩价，真的只要六七八九元。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新年新升级，凯美瑞十周年纪念版，标配智能节油启停系统和 VSC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多项装备诚意升级，广汽丰田各销售店恭迎品鉴。 Good morning， 给大家带早餐喽！肯德基周宝卷饼六七八九元套餐，挑自己爱吃的吧。肯德基让生活多一点选择，陪你一起加油鼓励。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明天早上8:31，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肯德基赞助播出的早安音乐，周宝全饼就在肯德基，我是 DJ 高敏。今天为你加油单元，我们来说就是这个周末到来的时候呢，你除了可以吃饭看电影之外，还能会做些什么事情。微博上小方不想说，我会选周五晚上出发的卧铺，去附近的城市玩两天，然后周一会继续上班。这个习惯跟我的一个同事非常像，他就是每到周末你总会问他说，哎，这个周末你要去哪玩呢？或者你会看他的朋友圈坐标地点显示的是哪里，然后又去哪玩啦，吃什么样的好吃的等等。而且有的时候他会开着车带着他的狗一起去玩，挺好的。欢迎在微博上继续来留言，搜索音乐之声高敏就可以找到我了。刘希君，爱 曾相识的一切是否遇见过，这不曾忘记的一幕可曾回来过，这不曾忘记的感觉，失去的一切可曾拥有过，那已经模糊的世界是否看清过，那不顾一切的昨天是否存在过，无处可寻的起点是否找到过，那曾经心跳的感觉，拥有的一切被时间改变，爱变成了真， 来自刘惜君的一首《爱》。微博上 Judy 风华说，我非常愿意去城市里边的美术馆或者说博物馆去转一转，而且很多美术馆博物馆都是免费的。譬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就经常去炎黄艺术馆溜达，里边有好多的国画展，非常有趣。真的有一些美术馆还是非常赞的，可以多去溜达，多去转一转看一看，总之不要浪费你缴纳的税金嘛。继续来听到的歌，江美琪《月光下》。 月光下的你，是否在寂寞夜里回忆过去和你？微笑的眼睛，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拥挤，牵着你的手，只属于你。此刻你或许已走进下个风景，记得我们也曾那么相信爱情。时候是否还会想起我，想起过去和你？快乐的时候是否还会想起？ 是会忘记事情，好脾气的个性总是会变成笑柄，有时候多话反而被人怀疑，有时候太多话反而又被人当作噪音，别人眼中自己不够勇敢，别人说你走路像笨蛋，加太快慢半拍，再连给你只能擦地泪，绝望让你的烦恼不见了，有了你的巧合总能不闹，朋友都说约他出来吧，约他出来啦，约他出来嘛，知道吗，你安静的时候感觉很高，你生气你自己总是会忘记事情，好脾气的个性总是会变成笑柄，有时候不多话反而被人怀疑，有时候太多话反而又被人当作噪音，别人眼中自己不够勇敢，别人说你走路像笨蛋，加太快慢半拍，再连给你只能擦地泪，绝望让你的烦恼不见了，有了你的巧合总能不闹，朋友都说约他出来吧，约他出来啦，约他出来嘛，知道吗，绝望让你的烦恼不见了，有了你的巧合总能不闹，朋友都说约出来吧，约他出来啦，约他出来嘛，安静的时候感觉很可靠，暴躁的时候感觉很好笑，凌乱在地雷冲击用三秒，冲击用两秒，高级用九秒， 广播体操，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二二三四六七八九。肯德基早餐限时奇葩价，真的只要六七八九元。 想开启一段美好的人生，不妨先从完成一个小目标开始，不断奋斗，努力绽放自我。在每个进取向前的路上，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田能加油，要你绽放。动感造型风格闪耀，质感座舱独具格调，预感科技极致所能，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要你绽放，加油时刻为你田能加油。 Good morning， 给大家带早餐喽，肯德基周宝卷饼6789元套餐，挑自己爱吃的吧，肯德基让生活多一点选择，陪你一起加油鼓励，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为你加油， 欢迎来到今天早安音乐为你加油。今天我们来说，就是在即将到来这个周末，你除了会吃饭看电影之外还会做些什么。微博上有朋友说了，自己新买了一套餐具，有一块有一双碗碟，而且上面有漂亮的花纹和精致的手柄，看着心里就美滋滋的，所以准备这个周末在家好好的做顿饭，并且招待自己的好朋友。还有小花不怕风吹说，看戏剧、舞蹈、电影、演唱会，还有杂技、相声等等，有看戏的时间，同时也有看戏的心情，一切刚刚好。嗯，的确是这样子。而且好像对于很多单身的朋友来说，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家都是成双入对去看展、去看演唱会什么的，我一个人去是不是太孤单了？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要珍惜单身的时光，使劲的玩。对，单身就是不应该被放大， 一个人做去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应该会更有效率，或者说更容易帮助你投入的去做。先来听歌吧，程璧《向着明亮那方》。 哪怕一片叶子，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向着。向着明亮那方，向着，向着明亮那方，哪怕烧焦了翅膀，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方向。 这样的歌曲就会不知不觉让自己的心情节奏变慢，来自程璧《向着明亮那方》。微博上有朋友说了，说周末和朋友去玩密室逃脱，互相配合的过程真的感觉很爽，因为人在危急的那一刻反应是最真实的，互相帮助舍己为人的品质就会在这其中闪闪发光。玩个密室逃脱能观察出这么多呀，那这两年我是不是白玩了，或者说玩得不够刺激？还有亲爱的抱抱员说，带娃上早教，上完早教之后就完全没力气干别的了。的确，就是当你的家庭有了宝宝之后，生活就全部围着他转，所以妈妈们辛苦啦。还有现在我看到微博上有一条热搜，说这么多年的草莓都白吃了。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他就是分享了一些草莓的不同吃法，就是搭配一些什么蜂蜜啊、冰糖、牛奶，还有酸奶、奶油，还有其他的水果，当然还有奥利奥饼干一起来做。看完之后觉得这样的做法真的热量太高了，但确实是很好吃的样子啊，所以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看。而且草莓真的是好水果，属于碱性食物，可以多吃啊，特别是对于酸性体质的人来说可以多吃啊。想要判断自己是酸性体质的话，最容易的一个办法就是你看自己是不是很容易就关节酸痛就知道了，或者说这个经常蚊子爱找你的话也是酸性体质。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萱《飞鸟》，就在这一小时由肯德基赞助播出的早安音乐。 风 上的朋友说，我自己非常喜欢日料，近来在跟一位日本厨师来学习厨艺，现在处在刀工的训练期，要切片切丝切块，虽然说很无聊，但是看着自己在进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而且这个周末开始我要学习并且上手切三文鱼了，这可是我的最爱。的确学好了之后，无论是做给自己吃还是家人吃，还是说长久的眼光来看，将来开一家日料店都是很好的啊。这样的做法我想起了彭于晏，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很努力的演员，他每演一个角色就要 get 到一项技能，像是什么海豚训练师之类的。而且他说他学到这些将来真的不一定哪天就会用得到，所以他在学的时候特别的努力。还有田小希说睡到自然醒下厨给自己做饭，还有陈守颖说一般都是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吃一碗美味的海南粉，接着去海边溜达一下，回来再读下书或者看个电影，虽然很平凡但是自己很喜欢，这就是生活。对，我也赞同这样的度过周末的方式，就是我们之前刚才分享的一些参与一些什么娱乐项目啊，或者说众人大 party 呀、还是做其他的，应该都不会是经常性的，我们更多的是归于生活的平淡，而平淡当中会有一点小小的激动就好。譬如说你明天下午会约一个朋友在4点见面，然后你从3点的时候开始就会激动不已。再譬如说你逛街的时候身边擦身而过一个身影，你会觉得似曾相识。不要觉得这只是电视剧里面才会有的哦，就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我就经历过，在逛街的时候真的有一个我高中的同学居然擦身而过，因为当时我跟他高中3年没有说过一句话，所以我们两个没有互相打招呼，只是那么擦身而过，我发现到了他，他没有看到我，就是这样，这种感觉也特别的奇妙。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平淡的小细节，也能发现出不平淡的那一刻。所以周末即将到了，要给自己的生活多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不要白白盼望5天啊！祝大家周末快乐。稍后的时间是 DJ 魏也为你带来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周一见。